正当繁殖，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间咧就系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实体店，大家睇个环境咪好宽敞先。咁当然啦，就系好多嘢卖啦。嗱，大厨系列、腊肠、李朝产品、汤，咁就系当然有猪啊、冬菇啊呢啲嘢啦。新嘅咧就仲有好多嘅零食嘅，大家可以嚟买各种各样嘅零食嘅。仲未陈设好啊，嗰边仲有啲日常用品啊、药啊嗰啲嘢都有嘅。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好多嘅冻肉啦。我哋嗰啲韓油嘅火鍋片啦，即係我好難同你講咧，我哋嗰啲嘢咧係抵到咩程度？舉個例啦，即係法國無激素春雞，呢只係一個名牌嘅法國無激素春雞，一隻日文係冇要求嘅，唔需要你買另外其他嘢嘅，你就行入嚟一蚊買呢只雞，只要登記成為我哋嘅會員，同埋喺 Facebook like 我哋就得噶啦，係咪好震撼咧？我偷偷話俾你聽咧。就有七八樣嘢都係平到咁犀利嘅。 開幕獨家優惠仲有特級花菇一斤，原價150，特價68；十二安士西蘭扒每塊原價69，特價30；250克前肉眼一加加韓牛火鍋片，原價270，特價168；冬天孖寶大廚系列古法五蛇羹每盒原價230，特價158。红烧白毛羊每盒原价200，特价148；500克二人前韩牛肋骨每盒特价128；350克二人前乌菇奇汁烧韩牛每盒特价98。两款产品都会送韩式蟹王酱一盒，其他特价产品包括大厨系列腊肠、虾子面、养生汤包同多款冻肉，都以深水埗清仓价发售。 大家記住啦，呢14日咧係日文。 呢個禮拜六日咧都仲有呢一個優惠嘅，係、嘛？今個禮拜日係咪16號啊？好似禮拜六係16號啊， 16號 禮拜六，禮拜六係啦，去到禮拜六都仲有呢個優惠嘅。咁呢、這個 我上兩三蚊大你檔啊，唱歌。 哦，唔使嘅，因為我如果係星期六。咧十六号嗰日我会喺度嘅。 啊，十六号啊，何俊仁都会喺度。 系啦，第一啊，佢有同一个何俊仁讲嘅讲座啦，系咪呢个秘密消息啊？ 记住嗰、那个叫讲座， 系啦， 嗰、那个唔系节目， 唔系公 所以系啦，喺佢嗰度咧依然都系冇国情同埋讲港事同埋讲经济嘅节目嘅。 咁但 系嗰个系一个讲座。 咁但系咧，我就系听再上一节嘅，因为何俊仁嗰节系五点至六点啊。我听上一节节目就系萧生一个人，阿老萧一个人讲呢一个娱乐圈淫战史，唔系娱乐圈秘。史嘅系系啦，咁我就会即系去听啦。 佢咪岂不是要爆啊白姐姐嗰啲嘢？ 佢听讲咗系咁就咁我就唔知啦。但系佢讲咗就唔再公开讲白姐姐嘅，咁样闩埋房门算唔算公开讲咧？咁就唔知啦吓。咁但系近排就佢哋都同一阵线啦，同一阵线啦，一齐上封面啦，讲翻即系娱乐圈嘅一啲问题。 讲翻六审啊嘛系嘛 系啦，咁啊所以就吓我唔知佢会又会讲到啦系咪？咁所以即系星期六如果大家去到人民超市咧，呢、這个长沙环店其实就系长沙环 D2 其实喺荔枝角站出嘅，即系大家知道嗰几个站几咁混乱噶啦。长沙环政府合署喺深水埗站出嘅。跟住，即系长沙湾广场就喺荔枝角站。 系啊，系啊，系啊。 咁长沙湾运动场咧，喺翻长沙湾出嘅。 咁详细地址喺边度啫？ 详细地址就喺荔枝角站后边。咁啊 ，D2 Place Two。 D2 Place Two 几楼啊？ 咁啊，八楼。 八楼，得一间嘅啫。 得一间嘅啫，系。 屌我 上到去，你上到见 HMV 你就啱。 我有冇办法摆低2蚊攞两只鸡走？ 你揾两个人嚟登记咯，做会员咯。 昌哥，你登记咗未啊？ 我登记咗啦。呢啲咁样嘅，即系。咁优惠啊！我梗系我呢咁嘅穷，你知啦，我哋 你穷又 连厕纸都要喺 Starbucks 嗰度偷嘅人，咁梗系一早登记咗啦，系咪吓？我之前都用三年嘅，话俾你听，系几咁悭家。 我啊趁机会去学下嘢啦，我睇下嗰度有几多抵食嘅嘢啊！吓，佢讲到咁抵，冇理由唔去睇睇啫。捧场啦，礼拜六啊，阿仁哥又喺度吓。 嗱，咁今日就做节目咧上嚟咧，大家要留意咧，我系可能随时咧冲出呢个门口嘅，大家唔好以为发生咩事， 惊俾人拉。 而系今日啱啱我睇医生嚟嘅， 系 咁我就滚毛冚入肠，系啦，咁随时会肚痛，咁可能冲出去濑屎，咁就大家唔好即系 唔怕 介意。 昌哥，我同你准备一个胶袋，大啲嘅，唔漏水， 唔得噶。 你只要一踎低咧，我就递埋你。 你攞你个 呢个漏水喎， 系咩？咁大件， 我见到嗰度有啲箱，嗱，嗰啲箱唔漏水嘅，我谂嗰啲管用少少，咁点啊？好病。 系啊，即系转天气又即系。 我见你件羽绒厚过我件羽绒啊， 一样啫。 我件好薄嘅啫，其实。我件好薄嘅啫，其实。咁点啊？你睇医生未啊？ 睇咗医生，啱啱睇咗医生。 睇咗医生，医生话你咩啊？感冒菌入肠，冇事嘅呢啲叫香港嘅风土病咧。香港人咧一年咧都起码两三剂嘅，所以你好轻强。咁有冇同啊？即系有冇同你老板申请少少病假休养下？ 咁啊，就都攞病假纸嘅。咁我而家最紧要考虑下，即系点样强身健体啦，还点我哋维和教头嗰度系咪先？咁一阵间会讲噶啦，系咪？咁究竟即系喺全香港啊，即系有资格，即系讲呢一个，即系点样系去健身做掌上压、 啊， 而同参选嘅关系咧？呢、這个有得全香港得一个人。 好啊，有得讲啊。 系啦，咁大家知道系嗰个边个？ 我唔知啊，支麦收唔收到？ 咁大家知道 收到噶啦，得噶啦， 系啦， 我哋听到噶。 咁但系讲呢个维和教头之前咧，阿肥佬你想讲咩咧？ 我系想问下你，你系咪俾人 DQ 咗？我睇新闻。 嗱，我都系今日先知道啫，即系话说呢个参选人大嘅事情咧，咁就一直以嚟咧，上个礼拜一报咗名咧，咁都今时今日咧都冇一个即系电话啊，或者我啊收唔到信啊，咁嗰张人大嘅表格入边冇 email 嘅，唔使你填嘅。 你但系要填地址， 要填地址嘅。咁但系信我又 check 过又冇啦，咁电话又冇收到过啦，完全冇通知我。因为嗰啲勾团嘅朋友仲话好似系佢哋收到通知要补交一啲资料啊嘛，但系我冇嘅，完全冇嘅。 点解咧？ 咁所以我都唔系太理解，我冇同佢有一啲溝通溝團嗰啲朋友，咁但係總之今朝早呢就突然之間都唔係突然嘅呢、這個文匯大公呢，咁、 啊、 就有篇關於人大候選人呢喺正式確定嘅名單呢，就係喺禮拜三就會公布㗎啦。咁就話根據接近官方嘅消息就話呢，超過十人會被 DQ， 就包括小弟在內，係啦。咁就咁好多都爭相引述即係文匯大公嘅報導啦，尤其是即係我見到大公報係呢一個即係重點招呼我啦，係咪先？文匯報啊，即係重點招呼阿錢姨姨嘅嚇，咁啊，但係大公報咧就重點招呼我嚇，咁、啊、個原因即係因為即係文匯報曾經敗喺我手下敗仗嚟噶嘛，文匯報係， 嗯， 你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文匯報係即係同我向過我道歉噶嘛。向过我同埋梁继昌道歉噶嘛？文汇报系 咩因由？ 因为捞乱我同梁继昌。 我记得边单啦，我记得边单。乜道歉还道歉啊？佢因为啲乜嘢疏系一间传媒会知道一个人大 DQ 咗个候选人咧？即系又冇正式？你话你喺选管会 DQ 咗刊登宪报啊？ 咁你而家 有冇选举经理啊？ 唔系选管会噶嘛？而家人大唔同我哋而家香港嗰啲搞选举嗰啲方法噶嘛？佢个选举会议，选举会议入边有个主席团，咁有晒啊中联办啲人啊林郑啊李嘉诚都系嗰个主席团成。 哇！你冇捻威，你咪好捻威？你个名你个大名入到去呢个选管会入边啊！嗰班人阿林郑都有份睇呢个名，佢有份操生杀大权 DQ 你， 咁佢哋要负责啦。 不如你问下李永达攞个电话打俾阿打俾 Carrie 啊？ 唔使，我有佢电话。话说嗰个人大咧，如果报名咧，会收到份人大嘅嗰个选举会议嘅 contact list 嘅。咁当然咧，林郑佢系写 office 电话啦，系咁。但照理论上，我都可以打电话俾佢嘅，系系。 咁要打啦，听日好打咯。 好啊，我你睇。 你唔好等个 official DQ 咗你先打，你未 DQ 嘅时候，你打同阿林郑吓商量两句啊。喂，我唔系啊，我全面拥护习近平思想。 我公开讲啊，喂，我系咁多个人大参选嘅，即系递交表格嘅参选人入边，唯一一个系去声明拥护呢个习近平思想。喂，点解？请问你唔知文汇大公连东方都系点解？呢一段说话从来冇佢哋报出街嘅。你系咪点解会即系习近平思想点解会喺你哋嘅媒体入边变咗个敏感词啊？你哋够胆河蟹习近平思想？喂，你哋系咪作紧反啊？而家系咪先？所以边个 DQ 我咧？ 责任自负。原来呢习总的全面管治权呢在香港落实不能到的。 喂，咁我觉得你呢句说话不够大声喎、啊、你要即係起码都搵个国际团体同佢开个记者招待会有件咁嘅事喎、啊。你人微言轻花生台冇人睇喎、啊、你有冇兴趣喺支联会做个节目喎、啊 但支聯會啲節目又喺花生台嘅啫喎，係 唔係你屌？起碼嗱，真係老老實實，好多人咧就講緊一樣嘢。喂，使唔使而家即係廣東話節目加翻啲中文字幕啊？你知道習總唔識聽廣東話噶嘛？你嗰啲中文字，你需唔需要加啲中文字幕、啊、 你唔使擔心， 因為點樣上中文 台啊？呢一樣嘢其實咧，你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啊，即係中聯辦嗰邊咧。或者港澳辦嗰邊咧係唔想有呢件事發生嘅，否則的話咧，佢哋嘅作用就冇噶啦。如果習總可以自己開個 YouTube 睇我哋節目，聽得明有字幕睇嘅話咧，咁喂 咁好嘢喎、啊！ 中間佢哋唔使要即係傳話啦，唔需要翻譯啦，係咪先？ 原來我最新嘅抗爭就係將廣東話嘅節目加中文字幕，咁啲消息就可以直衝呢個中南海啦。 仲要加嗰啲字幕，未必係我哋講緊嘅嘢嚟 嘅，咁就 override 成個中聯辦系統喺香港啊！ 系咪？咁所以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喂，我主打嘅论述啦，系咪？咁当然啦，其实如果即系正经啲讲，即系参选人第一样嘢，呢、這个结果其实都系预计得到嘅，吓咁啊，即系当初其实参选嘅时候就有朋友啦，有朋友系即系觉得系即系除咗郭家麒之外，咁不如一系唔选。如果有郭家麒阿医生去选嘅时候，不如多啲民主派入去选。有啲人唔签声明，有啲人签声明，有啲人签完声明之后再加料咁样，咁即管系去即系试下入边嗰个情况啦，咁样样。咁你问我即系点解要即系觉得都系可以值得去试下做咧？咁呢样嘢就可以好简单用几分钟解释下啦。咁点样去解释俾大家听咧？就系讲翻我琴晚买咗啲咩波啦，系。咁嚟讲嗱，琴晚例如即系 唔啱听我兜嘢驳落去 嗱，我买咗呢个塞路迪啦，苏超塞路迪不败噶嘛。咁佢作客赢紧2-0，跟住就俾人追翻两球2-2，完咗啦。跟住买西甲，咁啊黄苏系排紧前6-7嘅，咁对住对榜尾嘅马拉加主场，跟住俾马拉加作客赢2-0。好啦，跟住我又买罗马对基尔和，基尔和俾国米数咗5粒嘅，即上一场，跟住谂住买罗马同国米都系喺前列嘅位置，系咪先？跟住罗马同基尔和就打和0-0，跟住仲 英超都好多嘢睇喎， 荷甲。排第一嘅燕豪芬对排第三嘅亚即士，燕豪芬作客唔输咧，咁我都有钱收，咁结果咧亚即士系赢3-0嘅。最后一场尾关，曼联对曼城，曼联主场40场不败。 你竟然买一场和系嘛？ 吓，曼联受让噶嘛？主场谂住主场受让，我抵买啊，系咪先？咁、结果即、 就、系、是、原来 就系你有 man up 就 match。我谂咗好耐。阿卢卡古点解会突然间发波啊？原来就系你，咁我而家明啊！ 咁而家即系大家都明啊，我点解要拥护习近平思想咧？ 原来我觉得你招好啊！屌，原来佢唔知道你系通天灯神嚟嘅啊！如果你登到呢个姓习嘅咧，即系我觉得全香港咧都揾你嚟做偶像。 所以我哋有啲院友朋友话即系 cap 咗图啊嘛，我哋阿教主啊、忠臣啊、老美兄就话埋啊，你啲泛民啊，冇即系初选做马。系咪先？啊，你冇激嬲我，我甚至帮对家邓家彪即系做呢个义工添啊，咁样，大家唔好闹啊老美住，我而家亦都去向阿老美呼吁。 老美傻咩？ 你去帮邓家彪做义工嘅时候，你 call 埋我，一齐，唔争在九西啊谢永信，如果你有 contact 嘅话，九西你熟啲，系咪？做义工嘅搵埋我 ，OK。 即系蓝色衫你唔怕着嘅， 我试过啦。嗰阵时候咩猫同阿黄国兴影相噶嘛？喺你知唔知旧年大埔郭永健咧补选区议员赢咗个位嘅，但系唔够几个月区议会助选佢就输翻嗰个位嘅，系喺大埔。 我知边个 嗰位嘅时候，嗰日系助选嘅时候，我走埋去同黄国兴影相啊。咁嗰日郭永健咪赢咗咯，咪就系。系咁简单啫嘛，成件事。咁但系亦都要喺度即系多谢即系选委嘅，即系其实主要系来自即系300+，因为大家如果了解人大个选举咧，特首个选委会嗰啲选委系自动成为呢、這、一个即系所谓港区人大个选举会议嘅成员之一嚟嘅，系咁入边300+嘅朋友都 你要攞几个名？你好似未讲过， 攞10个名，攞10个名就可以参选噶啦。咁但系因为其实系讲紧上个礼拜一截止。 再上个礼拜四晚先至开始搵有人搵我倾，不如你都即系去搞下局啦咁样样。 嗯。 去选啦，咁所以好临时临急，即系一个 weekend 系去即系攞提名，咁但系即系三百家嘅选委嘅朋友，咁都完全唔会话，哎呀睇下你嘅政纲先啦，你谂住参选有啲乜嘢想法啊，吓想入去做啲咩，完全冇问呢啲咁嘅嘢嘅， 三几个帮你嘅， 即系全部就问，诶边度攞表，系嘛，我问人帮你攞埋，咁呢啲即系完全。是道义相挺，不知道你是哪个，亦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信得过我，原来即是不是拿大家选委走去投共的时候。那这样东西就是很感谢即是民主运动路上面不同的人，即是这种莫名的信任。那这样东西就纯粹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我觉得在雨伞之后仍然大家是感受得到的，就是雨伞那种精神是什么，就是大家只要站在一条街上面，不理你是哪个打哪个，是吧，那即係有事嘅時候就衝埋去幫手㗎嘛，唔識你㗎嘛，完全係，係咪先？咁就所以選人大就睇下啦。禮拜三好似話禮拜三正式公布，咁我另外再可能自己再拍個片同大家交代一下啦，係咪？因為即係都估到嘅嚇呢個結果。咁但係如果萬一入咗咧，我都諗住有好多提問。 嗱，即係想請教下你，即係假設你入咗去之後，個機制上邊下一樣可以做啲咩嘢嘅咧？ 冇、就、㗎、是，就等其實嗱上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三就選㗎啦。佢正式公布呢一個所謂嘅候選人名單，都係不過一個禮拜嘅時間，依家唔知乜撚嘢選舉嚟嘅。俾啲选民吓用一个礼拜时间。 你有见过选班长要公布要可能献 咁？而家要噶，而家选班长，民主在基层啊，学校选班长、选学生会先最民主啊，系 咩？ 系啊，选咁就所以即系其实好简单啦，好多嘢，好多问题咧就谂住如果有一啲即系公开嘅场合，可能系即系唔系冇话上呢、這个即系商台、港台一啲，可能邀请一啲。人大候选人上去即系讨论嘅时候，咁我咪睇见到咩对手，咪问啲咩人咯。咁有啲问题嘅，即系觉得喺即系值得喺个场合入边。 有冇过一样咁嘅嘢噶？即系商台要搞个人大选举嘅论坛， 唔系正式嘅论坛，可能只不过请 有几个人倾下偈咁解， 系咯嗰啲咯，系咪先？系嘛？即系例如我会问下谭耀宗啦，系咪先？喂，其实你参选本身已经违反咗十九大精神，你知唔知咧？你同你个叶国谦，你老友两个民建联，其实你参选本身已经反党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咁佢梗系企咗喺度，点解啊？咩啊？系咪？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咩叫新时代啊？新时代就系佢带领嘅新时代啊嘛，大过佢嘅人，老过佢嘅人，都属于旧时代嘅人嚟噶嘛。连黄岐山即系喺共过患难，着埋同一条底裤嘅人，六十九岁都要退休啦。而家嘅十九大。嘅选出嚟嘅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系六十二岁，阿谭 Sir 你几多岁啊？你同黄岐山一样都系六十八岁，接近六十九岁。叶国谦都系大过习总嘅系。你哋个地位你紧要过黄岐山咩？黄岐山都退休啦，你仲敢出嚟选？你仲系新时代咩？你咪违反咗呢个新时代嘅即系习近平嘅精神啦，系。你仲有咩方法融入呢个新时代啊？你大过习总，而家你。你是不是即是你参选本身你填了一个年龄下去个表格你是不是已经反党了，是不是违反这个十九大精神，违反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好很大镬啊，人大我来计好多六七十岁了，那怎么算啊，那怎么搞， 好像得他们几个啫，再加上林武雄，不过林武雄是例外来的，林武雄坐冤狱。 林武雄中的。 林武雄坐冤狱嘛。是不是，所以有得豁免，他没有一些时间减回那些时间是可以。是 不是，有没有跟林武雄 吓， 有没有跟林武雄谈 过，我见不到他。 所以给他电话你啊， 我都有他电话。 啊你不如跟他商量一下先啦，你可不可以叫他运用那些影响力。 今日文汇大公都说他都未必入到集啊，因为他政纲写到明反对八三一啊，大佬。 系咁啊！仆街啦，真系我唔熟啦。 嗱，咁所以 选举 即系咪系系咯？咁如果例如另一个热门人选谭志源啊嘛，前政制及事务局局长啊嘛，系啊，佢又叫 Raymond 咩？系 佢 Raymond Tam 系啊。 啊， 呢啲我知啊，系。 咁你点啊？咁你同佢有冇有佢一手噶？系咪有？ 冇啊！我好想即系据闻我知，据闻我知佢系一个好吃得开、好叻嘅人嚟嘅。吓，今次佢应该都有好多人支持佢噶。 咁我咪问下佢咯，系咪先？喂，点解即系政制事务局系咪提升呢一个即系有责任系提升呢一个国即系香港对于国家事务嘅参与先？ 嗯， 系咪？即系 我喺成个参选人大过程入面呢，我想讲我抄匀晒成个政制事务局嘅网页，再抄埋一个民政事务局嘅网页，都唔能知道去边度报名喎，係。冇人讲过喎。 咁你到最后张表其实边度立返嚟 嘅。我都系睇文汇报新聞嘅，就是、原来嗰个地址喺上即系上环顺德中心。走上去专登攞嘅，完全冇一个正式嘅公告嘅喺政府入边。喂，你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参选人大除咗系一个权利之外，其实都系一个责任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假如如果想大家更加有呢一个国民身份嘅认同，咁对参选国家嘅事务，咁就梗系要。大大宣扬啦，系咪先？你政府冇角色咁喺件事上面，唔系话你当然咧，你唔系做即系同即系选举嗰个选举主席团系有一个正式嘅关系，即系例如即系香港咁样样，选管会同埋一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咁样样。咁但系你都有责任宣传噶嘛，话俾你听边度报名噶嘛，啲资讯性嘅嘢，大佬系咪先？冇嘅喂，阿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啊，嗬，你觉得点啊？吓，系咪有问题啊？唔系呢个问题，仲系咪你留嘅留维罗罗嚟噶？ 唔系啊，咁佢觉得佢啲小圈子选举，老实讲选都唔系选得多人，仲要系参，即系所谓叫有份可以攞票嘅都唔系好多人咧。即系 suppose 嗰班人有个小圈子，唔难知道晒啦。呢啲小圈子嘅嘢做咩要讲俾香港人知咧？ 咁但系更加系做咩讲俾你知？十九大精神啊嘛，十九大精神讲到明系要推进民主嘅，习总自己讲噶，系咪先？ 已经好捻民主啦，党外边嘅民主已经非常之民主， 民对国家政治嘅参与啊，但 佢唔系开放。俾你全香港人民主嘛？如果开放得俾全香港人，就唔会有小圈子选举啦。 喂，同埋唔争再讲埋啦，即系话如果入到去做选委嘅，其实好多嘢，好多新嘅方法系可以解决而家即系所谓中港矛盾嘅局面。即系例如《香港国歌》吓，你班建制派成日讲到《国歌法》啊，咁样要执法啊，点样样啊，咁样喂，全部唔可行嘅系。 嗯。 啊，啲差佬你搵住差佬围住啲球场咁样，喂，你我可以有好简单嘅方法就可以令到人唔《香港国歌》噶啦。我啱再喺度透露埋俾大家听，点样呢？而家香港国歌最主要嘅问题系喺即系香港嘅足球队去参加国际赛事啊嘛，系咪先？你唔想啲人香港国歌播国歌嘅时候，大家欢呼嘅 吓？ 你等香港队入波嘅时候播国歌咪得咯？咪同埋啊，即系呢个 point 其实网上面好多人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国际足协或者亚洲足协咧系冇规定咧进场嘅时候咧播嗰首一定系国歌嚟嘅。 点啊？讲一次。 你播国歌嗰个时候冇规定你一定要播国歌嘅。 播国歌嘅时候冇规定一定要播国歌，咁即系佢有冇规定一定要播国歌咧？ 可以播任何一首歌都得噶。 即系播国歌嘅时候可以播足球小将。 冇错啦，其实冇人规定你噶。有最多人举个例子嚟苏格兰啦，苏格兰唔系播《God Save the Queen》噶嘛，系威尔斯都唔系嘅，直播骆驼都唔系嘅，系你最中意，你冇话即系狮子山下或者海阔天空啦。 我都最紧要嘅啫。 你播翻前人大。前人大、港區人大、汪明荃首熱咖啡都冇問題，係咪？跟住你到入波嘅時候，你先要播國歌。 唔係應該播《血染的風采》咩？ 都冇所謂，你最緊要播首你肯定冇人噓嘅，係咪？ 咁不如播《海闊天空》啦，係嘛？ 係嘛？同埋咧，最緊要就係你話啲年輕人搞港獨，係咪？又話啲執過啲教育制度啊？呢啲嘢又係呢啲即係白痴先會諗到嘅講法嚟，好簡單嘅啫嘛。你有做嗰啲青少年工作嘅人，因為我教過兩年中學咧，係好簡單啫。其實係咪？ 嗯， 你港獨或者係一啲即係激進政治嘅思潮，話明思潮啊嘛，就因為嗰樣嘢潮，咁大家先至中意噶嘛，係咪先？喺年輕人圈子入邊，你只要令到嗰樣嘢唔潮，咁就啲人就覺得哇，真係搞錯啊！你仲搞一樣嘢咁樣，就咁簡單嘅啫嘛，好簡單。其實唔單止講港獨噶，你話即係處理吸毒嘅問題啊，都嗰啲嘢都簡單嘅啫，係咪？只要梁振英行出嚟話我吸毒好正啊咁樣，梁振英行出嚟話我支持港獨，我包你冇人講港獨話俾你聽。唔單止梁振英，即係譚慧珠啊嗰啲，係咪？梁美芬啊、李慧瓊啊嗰啲全撚部嗰啲人出嚟，係嘛？我哇！ 一个国家领导人支持港独，我谂都几爆吓、啊。梁振英如果行到出嚟，我谂咁佢真系乌纱不保。即系虽知道佢而家系国家领导人嚟，佢随时俾人翻兜，俾人炒。 喂，牺牲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咗成个港独问题。 屌，最 紧 要 先系咪？ 最紧要佢自己肯咯、啊，而家系佢自己唔肯咯、啊。问题系、嗯，不如你啦，啊你又唔得啊。有办法你可以找一个人出来告诉人他支持港独而香港人不会再讲港独呢？昌哥 呢个系人大政纲嘅一部分，即系如果你解决到呢两个咁样头痛嘅问题咧，我相信就系呢头乜 Q 你，嗰头都可以补翻你入去。 咁就，但系人大就呢、這个，我谂冇乜特别嘢讲啦，系咪先？其实都系遇到呢、這个预咗噶啦，呢一个结果。咁所以，系喺即系而家，我谂最主要嘅战场咧，跟住落嚟就系即系所谓嘅即系议事规则啦，同埋跟住之后嘅补选啦。咁呢啲，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唔知点解我即係参选人大呢单嘢其实冇乜新闻报㗎，即係港台嗰日我报名嗰日个新闻呢报咗之后呢跟住下架。我唔知点解冇乜人报嘅情况之下呢，但係呢喺街道呢呢个零礼拜呢喺街道撞到啲网友或者院友呢咁、大家都知道哇参选人大喎咁点呀咁咁即係所以都好多谢大家嘅即係呢段时间嘅支持啦咁样。咁同埋即係讲开跟住就会同啲网友系去即係讲返即係喂跟住落嚟。是点算啊咁样啊如果改咗议事规则又好或者一个即系补选嘅问题上面都好咁样。咁其实呢啲諗法呢或者一啲所谓嘅对策啊咁就我喺节目好多唔同嘅场合都讲过嘅。咁如果一阵间即系大家唔怕闷嘅话呢就会即系我哋又重新最 basic 嘅个最基础嗰、那个嗰、那个讲、那個、法呢系重新去讲起俾大家听嘅。 咁啊，转头翻嚟讲一讲琴日嗰个民主动力举办嘅泛民初选嘅选举论坛啊。